演速度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旅游委了解到，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本市山区土壤已经饱和，发生地质灾害的危险较大，因此要求全市各大景区严格进行雨后隐患排查，景区出入口的山坡道路等事故易发多发部位要设置醒目的警示标志，因降雨临时关闭的景区要在安全隐患排查之后，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恢复开放，恢复开放情况需报市旅游防汛分指挥部备案。北京植物园昨天开始恢复开园，园方提示游客，樱桃沟景区仍有发生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局部封闭，请不要在高大树木、山石、台式等下方长时间停留。近期，本市中小学进入暑期，又正值汛期，市教委要求各区及学校做好暑期及开学前后的安全工作，并提示中小学生及家长注意暑期安全，过一个快乐安全的暑假。市教委提示，夏季是学生溺水事故的高发期，禁止任何同学到游泳池、水库、河流等有水源的地方嬉戏与游泳。家长应加强对孩子们的防雷、防水、防电、防泥石流、防溺水等内容的安全教育，杜绝安全事故发生。为了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关部署，北京市旅游委把握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大力挖掘京郊优势资源，近日推出了消夏避暑游六大主题线路，为市民提供吃住行娱健等全方面旅游攻略指南与服务。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2018年北京旅游消费体验式调查结果，隐性强制消费仍然是旅游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线旅游网站服务信息透明度和一致性有待提升。通州区环球主题公园17项目南侧计划再添28公里景观水系，景观水系建设工程位于文化旅游区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范围内，西临规划九棵树中路，东临东六环西辅路水系，长度约28公里。8月2号，北京铁路局将开行从北京去往吉林吉安的吉安号旅游列车，游客在吉安可以参观中国野山参博物馆，畅游世界遗产完都山城和国内城，游客还可以在吉安游览有着世界最短国际列车、抗美援朝第一渡等美誉的吉安国境铁路大桥。中国民用航空局近日发布了关于改进民航票务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航空公司要制定机票退改签收费阶梯费率，不能简单规定特价机票一律不得退改签，在线旅行社平台销售代理企业严禁在退改签收费标准之外向旅客加收额外的费用。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继续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可能性依然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西部和北部地区出现降雨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呢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雷电蓝色预警是在持续当中的，应该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并要注意防雷防雨。另外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也还在有效期内，请大家不要到地质灾害易发的区域活动。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好，我是夏明。今天呀、聊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个事儿呢也有可能是自寻烦恼，其实有更简洁的途径您可以选择，但是呢有人呢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我们也非常的敬佩。想必大家也都知道，在住在876这个点儿，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肯定是家装的事儿。那什么事儿能让大家这么烦呢？这也是根据我最近身边的一位朋友啊，他这个亲身发生的事儿有关系。最近我这朋友刚刚买了一个小房啊，一个小年轻，这个当做婚房使，非常的兴奋啊。我就问他，我说：“哎，你这房子准备怎么装修啊？”他告诉我说：“我准备自己装。”哎呦我的天！我一听，呼、哦，这个小丫头啊，年龄不大，胆识过人呢。啊，后来呢，他就说：“有什么需要提醒我注意的吗？”我说：“哎呦，那太多了。这样吧，专门做一期节目，可能一期还聊不完，注意听我们的节目就 OK 了。”哥，你知道我说的是啥不？ 哎，那还不如咱俩帮他呢。 咱俩人家反正已经有个人啊，有个这个小小包工队啊什么的，给人家报了个价、哦、我知道底价是多少。 不 要不咱 们便宜。不、啊、跟价钱这个没关系。 没关系。 我的意思咱俩当监理。 哦，掺和掺和。 对对对。 哦，也行啊。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就是有了房子，您呢选择了自己装修，那么我们作为特别有良心特别贴心的节目，就跟您提一些建议，提一些您可能会忽略的一些问题。因为我觉得可能要自己装修的有一部分啊都是装修小白。 嚯、哦、我以为说有一部分都是胆儿大的。 哎，自己装修有几种人啊，一种是勇往直前的，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反正我就往前走，我自己的房子我自己说了算，没问题。还有呢就是可能平时看了好多资料，看了好多的那个什么推送的文章啊，什么别人的样板间啊，觉得没问题，不就是装个房子吗？这有多大的难处？我来。还有一小部分是经常我们看到的那些推送文章里边的主人公 哦。 大家后期其实您看啊，基本上这些主人公都是设计师出身、 啊，对， 你看人房子装的倍儿好，人说啊，我也可以。对不对？他都把样板间告诉我了，我就照着他的来不就行了吗？所以哎，有这么三部分人，我们主要针对的不是最后一部分，而是前两部分。 是的， 对不对？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全包园家居的总经理蔡萌，蔡总，欢迎蔡总。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对，关于自己装修啊，估计大家会有一些经验，也可能会有一些教学，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一块儿聊一聊。北京文艺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啊，咱们直播时段一块儿聊，或者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先问问我先说啊，我没自己装过修，掺和过，但是没自己装过，就是看过啊，但是没自己装过。两位呢？蔡总应该自己装过吧？ 我这个， 您是行业出身啊。 我是自己装，但我算是自己装的吗？我这个评论好像不太适合我。 哎，说心里话，我还真自己弄过。 但是就是、嗯、 从头到尾全部 no, 就是、啊、因为那个时候那叫装修嘛，就四白落地 啊啊， 哎 啊， 然后地就是 水泥地呗， 哎，石灰水泥地， 嗯， 擦的都泛光的 啊、 嗯，最多在地上，比如说自己铺地板格， 地板格，嗯、 或者高级一点铺化纤地毯 啊， 也就这样了。 哦， 对， 然后墙那大白自己刷， 嗯， 然后如果要是档次再高一点，我跟我哥配油漆， 哦， 然后刷一个墙裙， 绿墙裙， 哎，对对对，啊、然后那个墙裙呢，还得专门两头拿线，然后呢。啪一打， 对， 嗯，一条直线，好，就围着这来。 对， 但是我跟你说，过不了多久啊，比如说大概， 嗯、 尤其是像现在这种天儿，比较潮、 嗯， 比较闷、 嗯， 过完了这季，咦，鼓包， 嗯、哦，不到半年就鼓包了， 哎、得， 对， 啊，哎，要说起这个，我其实也算是改造过，这不算装。 嗯， 因为我们家的那些墙角啊，都是横平竖直的，就是一个比较尖锐的角， 嗯 啊。然后呢，当时就说，如果你们家有孩子呀什么，你最好给他弄成圆角。 嗯， 我说哟，这怎么弄呢？人家说了有几种方式， 嗯、 你可以把它直接把这角削掉，然后磨圆了。 嚯、 嗯！哎，我就说，哎，那行，听着还挺简单的， 嗯、 我就把那角拿那个切那个食材的那种机器，滋儿下来。哎呦，我的天呀！下来的下到半截的时候，我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嗯、全是白沫。哇！等尘埃落定了之后一看，哎呀，角还削偏了不太正，当时忘了画线了，然后又开始慢慢的磨，这个时候就整个屋子已经没法进别人了。我呢幸亏还戴一眼镜，我还把我那游泳眼镜给换上 啊， 就是护目镜，要不这还是往眼睛里边掉白沫啊。 对， 最后好不容易哎修平了，开始拿砂纸磨， 嗯， 蹭蹭蹭，我弄了一个角，就一个角，花了大概两天的时间吧， 嗯， 还磨得不圆、 嗯、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可能是自己动手的唯一一次， 嗯， 但是效果也不好啊。今天呢咱们也来跟大家聊聊，比如说您拿到了一个房子啊，从头开始咱们先从流程开始说、 嗯、 最后我们再说一说您需要注意点什么，给您提点醒、 嗯、 先说流程，因为您明白了大概的框架了，心里有数了，心里有底了，您大概可能也明白该怎么做了，是吧、 嗯、 咱先说说，如果我这房子啊钥匙我已经拿着了、 嗯、 我准备装修了，我先干点什么呢？ 第一步我建议客户呢是先要做户型的一个设计，做设计之前呢，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去量房。量房，其实量房就是针对这个房屋每一个空间的具体的尺寸啊，平面尺寸、立面尺寸，包括房高做一个充分的测量。回来之后，比如用 CAD 啊，或者用草图大师啊，或者用一些现在比较新潮的设计软件啊，在平面上给它勾画出来。 PPT 可以做吗？ PPT 可以自己做 那你还是自己拿尺子自己画一个 对， 哎呦我的天， 嗯、 哦、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呀？因为就是就是咱们一般人来讲啊，哪怕设计师也好，其实对于一个空间他都没有一个说非常准确的概念，说以后我把多少东西放进来，我要考虑到生活起居，考虑到动线安排，考虑到未来家里几口人居住这样的情况，我在脑海里边就能把这些事情规划好，然后后期就可以直接开工，然后我去买相应的这个材料包括家具了，这个是实现不了的。因为这个平面设计其实是一个系统化工程，它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水电的位置，比如家具的摆放，像刚才说到的未来的动线安排，您家几口人住，几代人住，这些都要考虑，因为生活方式不一样嘛，所以有时候在一些家庭功能区划安排的时候要做一些区隔和布局。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量房，初期量房的这个准确度也非常非常关键。 对， 您比如说我们有些那个朋友啊，喜欢相对复杂一点的这种地砖的铺贴方式，我要做加工砖，我要拼花，我要做拨打线， 然后我要这个拼花套拼花，都是加工砖。那这样的话，如果房屋测量不准确的话啊，有可能后期出排砖图的时候，尺寸也会出现偏差。 哦， 然后再一个呢，您费了很多心血设计的这个地面的这个排布方案啊，结果最后一放家具被挡住了。 哦， 您说您多闹心。 哦， 所以这些事情其实都应该在就是最初的这个设计环节把它考虑到。 嗯， 啊，我说的仅仅是举了一个地面的例子，那包括墙面、立面、未来和家具的配合、灯光这些都要综合考虑。 哦， 怎么样？一听这个是不是 我放弃了 啊？对， 我直接放，但是抱着学习的态度、了解的态度，还是要就是我拿到房的第一个。概念不是说这个是卧室，这个是客厅， 嗯， 这个是餐厅，可能有一个这个大的概念也好。另外最关键的，我可能就要有一个未来家的样子了。 对， 比如说这面墙我可能要放的是电视柜，这一点我未来要放电视。好，那这一点呢，可能走线就要不太一样了。 对， 这点我要放沙发。好，我那个花砖啊什么的，您那沙发底下就可以稍省一点了。 没错， 这一点可能是未来的客厅区域，我把花正中间放在这个位置。 对， 其他的地儿呢，比如说这儿有开关，哎，有一开关，哦，我这儿可能是要放一柜子，那您的开关位置可能要挪一下，所以您最开始的时候就要考虑未来您的家的样子是什么， 对， 才去量房才会有的放矢。 对，没错。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注重设计的客户啊， 嗯， 他在装修前可能会先把家具定好。先把家具定好， 哦， 他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后期在装修的时候，其实把风格往家具上靠，然后家具放进去之后呢，其实对于户型的一个各个功能区划的一个使用的效率会更高，就是比这种设计完了再买家具，它的这个呈现的效果还要好。我说这种呢，就是适用于一部分对设计有特殊要求的客户。 明白了， 他是这么去做的。 明白了， 嗯 嗯，好，先量房，这是第一步。量房的话，我们拿卷尺就可以了吧？嗯， 对， 有专用尺。 现在有人家那设计师都有那激光尺嘛， 对 吧？ 对对对对， 早期量房的时候是拿一卷儿那种尺，就跟上以前上体育课似的那大圆盘那卷尺，因为长嘛。 对， 那会儿合尺还不太 对， 还不太流行，最早的时候， 嗯， 然后是用合尺去量。所以刚才小范一说拿个卷尺就去了，没问题。最早的设计师倒退十几年啊，基本都是这种装备。然后呢，现在已经都是激光尺了。激光尺量完了以后，但是呢，有些比较老道的设计师啊，还是会带着卷尺。为什么呢？ 哦， 激光尺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有些其实有一些细节还是需要拿卷尺或者说合尺他们来做一个测量确定。 嗯， 比如房间里边有一些有的位置是有异形的， 对， 那异形的这种情况，哎，激光尺是解决不了的。 是的， 嗯， 好，第一步是量房，用什么设备呢？您看着来啊。 对， 接下来咱们这只是走了第一步了。量完房之后呢，嗯，我不打算找设计师，我要自己弄。 嗯，那自己弄的话，量完房之后自己弄，那您准备一根铅笔，一张 A4 纸， 嗯， 然后在上面 开始自己画吧， 开始画图，哦，对， 嗯， 对，开始画图， 嗯， 您就是那个草图大师 哦，把我家户型图给画出来， 嗯，对对，画出来之后呢，其实那个那未来就要去考虑了，沙发放在哪儿，电视柜放在哪儿。 嗯， 茶几，然后餐桌，然后这个那需不需要鞋柜， 嗯， 对吧？然后呢我客厅有地儿，我以后要不要安排一个可以提供健身的区域啊？那个家里边父母老人过来住怎么办？那个小朋友未来在房间内的一个空间布局怎么来安排？ 嗯， 其实这些事情可以考虑的内容还有很多，关键就看那个您对您家未来的一个装修的定义还有需求是什么， 嗯， 然后咱们来做一个布局和安排。 嗯， 其实在设计阶段呢，不管您是自己设计也好还是找设计师设计也好，我们都建议客户呢在这个阶段要多花一些时间，不要怕他觉得费事儿啊，或者哎呀一个新房子下来我就要马上入住，咱们赶紧弄弄开工吧。 嗯 其实呢就是怎么说呢，开工没有回头箭啊，有一句这样的话。那么那个施工也是这样，一旦开工之后您的这个设计方案啊要做一些改动的话，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繁琐的事情。 对 啊，它很有可能对已完成的工序和未来要开展的工序造成一些影响。 是的， 所以咱们在 开始之前的设计阶段一定要多碰撞几轮。 嗯 啊，您说这房子别人不用考虑，就我一人住，那没问题，那没问题，那很好解决，按照您个人喜好就行。 嗯， 但是一旦有家里其他生活那个成员参与的话，建议还是在设计阶段多碰撞几轮， 嗯， 然后在定稿之后再来开工。 嗯， 其实我倒建议可以这样，比如说小胖他自己的房子，就是虽然叫所谓自己哈、DIY， 但是可能他也就是从量房到自己设计，包括到自己定风格，因为他就相当于是一设计师嘛，对吧？他自己说了算。等他的这些预想啊、设计啊都 OK 了，因为你看从那么多大号里头，他可以挑各种各样的风格， 对， 然后把人家那个粘贴到他不同的房间里来也 OK 吧， 对。 然后等弄出来了之后，你可以找一个相对信得过的草台班子。 哦， 哎，相对信得过啊，你不能说街边捡那不行。相对信得过，有一工头啊，手底下带着各种匠。哎，然后让他们按照你的要求开始干活。 对 对， 我觉得这个还靠谱， 还靠谱啊。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面积出来之后，您家那户型要不是太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格局的话呢，您大体粗算一下，比如说地砖我需要多少，墙砖需要多少。然后未来这个客厅卧室我是要贴壁纸还是刷涂料， 嗯 啊，然后面积是多少，做到心中有数。因为您如果自己装修的话呀，其实在这过程中还有一大关要去闯，这可能后面会说到啊，就是买各种各样的材料，买各种各样的材料。 对， 在买材料的过程中也会有很多门道，对吧？那怎么绕开这里的陷阱？怎么样能够少花钱多办事儿？其实那个先决条件就是要掌握您的一个准确的尺寸。 好，尺寸一定要定好了。 对， 然后呢，草台班子相对信得过的草台班子也组织好了，人家也说了，没问题，你的设计我可以达成， 只要你敢愿意，我们就敢干。 不是，你都我没问题，我一定给你干的特别好。但是大多数啊，就像哥说的，这个没问题啊，怎么做都行，这个水电我包了。不过现在啊，我们只是预估一下水电大概多少钱。这可能是您遇到的第一个坑。 没错， 有可能啊，当然不乏人家有的是良心的那些包工，这个工头啊，人家是口碑相传的。就是在这一家做得很好，然后呢又推荐给，那没问题。如果您遇到这样的，恭喜您。但是也有可能您会遇到不良的商家啊，这个工头他就从这里边做文章，一开始觉得挺便宜啊，一万多包含设计什么那个水电，包括就其他那个改造全都给你弄了。但是砖什么的你自己买。但是他又跟你说一句，但是啊，水电有可能会有变化。这是一个，咱们也说过很多次了， 对， 包括水电怎么玩猫腻啊，也说过很多次了。在这儿呢，咱也不跟大家再赘述了。反正这个可能是您记着，就是什么水走天，电走地，对吧？您记着这些稍微基本一点的常识。 对，包括不能走直角弯，对吧？要不以后换线蹬不出来了。 对， 包括你也得问清楚了，我穿线的管子应该用哪种的？ 对， 比如说 PVC 的，还是比如说金属的呀？ 对 对， 因为价钱是不一样的。 是， 包括人家弄完了以后，您看一眼。有的人有可能，你看一根管子里头穿三根线，然后比如说下面人找的这个草台班子，为了多挣点钱，多走点管子，这里头。一根走一个管子，一根走，三根走仨管子。 对， 那但是你没看出来，觉得哎呦 不一样，人家一根管子，我们家三根， 多工整啊！ 其实钱是您自己掏 的，是的， 对， 都要认真。 这个可能是您遇到的第一个坑，您一定要小心，尤其是水电改造这一块，盯紧了就可以了。 对，因为水电其实是装修过程中的一大项。 对， 这个环节呢，刚刚小胖说的对，就是特别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坑陷阱。 对， 那么我们有些业主，有些客户开始在选择装修公司也好，还有像刚才说的草台班子也好的时候，其实忽略了一点，就是那个更多的他在纠结价格，就谁最便宜， 对， 我选谁。 对， 但是呢，你选了最便宜的那家，到后期可能就会这开工一锤子抡下去之后，等待您的 就是后面一个又一个坑。 嗯， 那水电是第一个坑。 是的，啊，所以有些东西呢，能落在纸上就落在纸上。 对， 啊，省得以后有口舌之分。好，接下来咱们继续往下走，水电改造也基本完成了， 嗯， 这就涉及到我开始可以逛市场了。 嗯， 因为这个包工头告诉我了，说这个主材您得自己去买。 嗯， 那我先去看什么呢？先买什么呢？还是我就一块儿全看了，逛一天街全完了？ 咱们说啊，主材这块最着急的是什么呢？有几件产品啊，一个是瓷砖，瓷砖主要是厨房卫生间的这个墙地砖是最着急的材料。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橱柜、门这些定制类的产品，或者您家那个衣柜，您要做定制衣柜还是成品衣柜？成品衣柜没关系，后期随着家具一起买就行。如果要做定制衣柜的话，其实也是要在刚一开工的时候马上就要去选去定的。还有一个呢，比如咱们有些老房，大家买了学区房什么的，在重新装修的时候，防盗门也是要在一开工的时候，您如果做更换，也要把它定好， 哦， 别等完工了再去换，因为这个时候会对您家已经做好的一些位置产生影响。 是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断桥铝、门窗、窗户，这个窗户有些老房装修的时候，要在开工的时候，甚至开工前就把它换掉。因为一个呢是那个，如果开工以后换，会对工序有一些影响；再一个就是开工以后换，您家里有些位置已经装修上了，换窗户的时候，万一有那么一天半天，正好赶上下雨，窗户没装上的时候，那屋里有些地方就会被泡了。您还不如在装修前就把它换好。 对呀， 对，只要做好成品保护的话，装修完以后那个效果是很好的。 所以你看，小胖住进自己装修好的房子以后，没门，也住了一多星期。 哎 啊， 嗯， 对，我当时是门挪位置了，啊，但是呢，水泥又没干，所以门不能上。 对， 当时也赶上这朝天，所以等了一周。嗯， 对，所以这个事儿呢，为了那个不给自己耽误时间，也别耽误施工队的时间、工人的时间， 嗯， 那就是提前，瓷砖一定要备好，别回头瓦工等着您， 嗯， 没砖贴， 嗯， 那个还得告诉，嗯， 好，这只是刚开始啊，我们一会儿再接着聊，先进广告。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推荐我一部紧张刺激又能放松心情，浅显易懂又不失深度，人气高但是带妹子去看能凸显我独到的品味，最好能保证全程不玩手机的舞台剧吧。 虽然你很欠揍，但我还真能推荐开心麻花传奇舞台剧《乌龙山伯爵》，7月24日起世纪剧院爆笑上演。该剧在全国50多个城市巡演近2000场，被誉为经典中的经典，上开心麻花官网立享独家优惠。 快乐很简单，87.6 特别特别多的名牌， 特别特别全的产品， 特别特别值的价格， 特别特别牛的配置。 你知道我说的啥吗？在这接下茬， 你说的不就是 全包圆？全包圆暑期名品奥莱火热来袭，999每平米的价格，产品全面升级，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环保建材。 电话 400-606-8866， 400-606-8866，全包圆全系整装产品，暑期名品奥莱火热开售啦！ 更多细则致电咨询。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aco， 特别特别多的名牌， 特别特别全的产品， 特别特别值的价格， 特别特别牛的配置。 你知道我说的啥吗？在这接下茬， 你说的不就是 全包圆？全包圆暑期名品奥莱火热来袭，999每平米的价格，产品全面升级，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环保建材。 电话 400-606-8866， 400-606-8866，全包圆全系整装产品，暑期名品奥莱火热开售啦！ 更多细则致电咨询。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

大家要去关注瓷砖的一个分类，还有它的这个品牌，其实做一些比较，别光被那个瓷砖的花色所迷惑。 嗯， 挑砖的时候啊，大家还是要选一些大品牌的这个瓷砖厂家。而且呢，像咱们那个市场上能看到这些瓷砖品牌呢，大部分是国产。然后呢，国产其实广东一带的砖，它的品质是非常不错的，因为瓷砖这个产品呢，其实主要是靠土烧制而成的。 嗯， 广东那一带的原材料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品质耐久度啊，加工工艺各方面来说，在全国来讲是最成熟的。所以挑砖的时候尽量优先广东砖。然后您在看品牌的时候，挑砖之后，挑好了以后，您拿那个样品砖掂一掂，就是看看它的这个我们叫瓷砖本身的这个土坯子，或者是它这砖的一个主体密度怎么样。嗯，有些砖其实价格便宜，但是一分钱一分货，它是一看就知道它是那种酥的砖。这种酥的砖呢，虽然便宜，感觉轻飘飘的，那个买的时候看不出问题，表面一看诶都挺好，但是贴到墙上之后，时间久了它可能会产生裂纹，会有一些后期会有一些崩瓷脱落的这种情况。 对， 因为 包括 密度疏松， 包括都会有色差。 对对，还有就是买砖的时候呢，您要考虑到一定的损耗。像咱们正常的损耗率呢，您家施工的话，一般要考虑到10%左右是比较安全的。 嗯 啊，像一般有些那个专业团队施工的话，控制的好，或者您家的这个户型比较规整，没有那么多边边角角，损耗可以降到5%-8%。但是您自己装修，您就照着10%去规划，10%的损耗去规划。 嗯， 为什么这么去说呢？不是说让您花冤枉钱，对吧？而是说这个砖这个材料，像刚才王维老师说的，有时候会有色差，确实，因为每一批它是烧出来的，每一批次都不一样。您去买砖的时候会发现，它包装箱上有色号，就是同一批次同一色号的产品贴到您家，那是一样的感觉。您要是同样的花纹，不同批次不同色号的话，它就会产生色差。 嗯， 这个是没法避免的问题。 对， 所以您在买砖的时候要留出那个一定的损耗的富余量，因为有可能贴的时候户型不规整，就会浪费的会多一些。 对， 嗯， 那有时候比如瓦工不小心碎了一片，对吧，这个时候您要没有富余量的话，它不够了，再去一补发现哟没这色号了。回来之后您那个正好厨房炒菜那对面那墙上老贴一块砖是跟别的砖颜色不一样的。 嗯， 您说您天天回家一做饭看那位置您就闹心。 嗯， 对吧，这就得不偿失了。 对，嗯，其实您只要选择的是正规品牌的， 嗯， 啊，大与小吧咱先不说啊， 嗯， 就是正规品牌的一般的经销商是都会同意给您换砖的，就是所也不是说换砖，而是退砖。 嗯，对， 就是您买多了没事儿，比如说您一下哟多了，我多了十好几块呢，没事儿，您直接去那儿退就行了。 对， 当然我也见过有那种就是相对阴险一些的啊，就比如说我的瓷砖需要裁什么裁边啊，或者怎么样 加工，对， 然后呢，他把所有你订的砖全都加工了。 嗯， 当时他跟你说我能退没问题， 嗯， 全都给你加工了，你送过去之后，哎，剩了可能十好几块啊，再去退的时候。但哎，你这没法退了，这是根据您自己的要求加工的，这我们怎么卖呀？ 对， 所以这砖还是砸您手里了。 对，我顺着小胖说这个再延展一下啊，就大家买砖的时候注意，瓷砖厂家的服务它是有标准的，一般行业规则是这样：送货一次，补货一次，退货一次，等于对您的这个产品的服务是有三个步骤。 哦， 那么这三个步骤都是包含在价格里的，它是免费的，除非您家太远，六环以外，它会有一个这个远程费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像刚才小胖说的，大家要注意了，就是加工砖对于任何厂家来讲都是那个不退不换的。 对 啊，因为除了您家之外其他家没法用。 对， 所以这个事儿大家不要轻信商家让为了让您买砖事先的那种忽悠，没事都能退，它是退不了的，放到任何一家都退不了。 是的 啊。那么刚才我说了，就是瓷砖有送货补货退货三个服务过程，那么退货的时候这个砖也是有要求的啊。刚才说不能加工不能切，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砖不要泡水，不要泡水，包装箱完整它是可以退货的。您说我包装箱找不着了，那也会有问题，因为包装箱上印着每一批砖的，刚才说的最起码它有色号，对吧，这样 商家在二次销售的时候，他还能完成一个销售过程。 嗯， 所以这个您要去加以注意。 反正这个就是双方理解。嗯， 对 吧，对，您这边弄完了之后就跟您去超市买一瓶饮料，啪打开了之后说，哎呦我不想喝这个，换一个行吗？那我没喝呢，那您打开也不行，反正咱就互相理解。 对， 另外呢还有就是跟这个贴砖的师傅搞好关系。 嗨， 真的就是你去监督贴砖也没用，你挨着个看你能看出色差来。 嗯， 说句实话眼睛再好的也估计分不出来。 很难。 但是人家贴砖的师傅是有经验的。 嗯， 一片一片是人家贴的。 对。 您就没事递根烟啊，歇会儿，买个西瓜什么的吃一吃。人家一看，哎呦，有这砖跟那个颜色不太一样啊，差别挺大的，就 对， 直接就给您帮您一块儿，等于是检验了一下。 对， 真是 没错。 你搭这草台班子，你最后都装修完了，验收的时候你得算算吃了多少个西瓜。 光吃西瓜呢，晚上不得喝顿酒啊？ 啊，对对对， 是不是？好，这是砖的问题。 对， 其他的还有主材的话，还有什么是要 比较复杂的啊？ 嗯， 橱柜也是一大项。 哦，橱柜， 因为橱柜复杂在哪儿呢？橱柜一般咱们在市场上订橱柜，它是两次服务，就是它会有一个初测。初测是干嘛呢？初测的时候是在您家，就是水电路最好是在改造阶段，厨房卫生间的水电还没改完的时候，这个时候约橱柜厂家上门先看一下， 嗯， 就是和您家的这个施工人员，包括您在现场，水电预留在哪些位置，点位设在哪儿，然后和工人商量好，工人去改水电的时候，然后橱柜厂家回去给您出橱柜的一个设计图纸， 嗯， 设计图纸出了您确认之后，然后呢那个这个时候就可以准备下单了。那么在下单之前，橱柜厂家会到您家做复尺。复尺具备的条件是什么呢？一般都得是您家的这个墙砖地砖，厨房的墙地砖贴完他去做复尺啊，起码墙砖是要贴完的， 嗯， 因为他要确定一个橱柜加工的一个具体尺寸， 嗯 啊，咱们有些厨房的空间，比如说那个橱柜不是眼可眼去放的，会留出一个放冰箱的或者放洗衣机的这样一个弹性空间的话，还好办。但如果您家那个橱柜是 L 型、U 型、眼可眼的话，这个复尺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嗯， 因为有时候呢，那个做大了放不进去，还要返厂重新加工，耽误时间， 嗯， 那做小了。那拿那个调节板给您做封一大块板子在那儿，您又浪费了不少这个储物空间啊，所以复尺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嗯，所以在您的这个时间排表当中，也得把这个两边的档期给排到一块儿去。 嗯，啊，没错， 对不对？水电改造的时候和橱柜的这个档期就要吻合才可以。 对，然后说起橱柜呢，还有一个小细节，大家自己装修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就是厨房里面，厨房卫生间里面的水电管的布局是相对比较密集的。 嗯， 那么这两个空间后期又牵扯到，比如说卫生间要挂镜柜，装那个花洒，然后厨房又要装橱柜，在墙上打很多眼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一定叮嘱您家施工的这个水电工也好，瓦工也好，那么在施工的时候，在墙面上标出水管和电管的位置， 嗯， 拿胶带贴上。做一个标注， 嗯， 避免后期安装橱柜和那个安装镜架或者安装花洒在墙上打孔的时候打到水管或者电管。 嗯， 那么如果不小心把管打爆了还要维修，您贴的那个砖还得再抠下来。 嗯 啊，它敲下来肯定就碎了嘛，还得再补砖，那个这个时候就得不偿失了，延误入住，然后同时还会造成损失。 对，嗯，装修之前吃顿饭是多么有必要。 嗯， 就一顿啊。 一顿不太够，水电之前再吃一顿啊！咱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啊！ 来来来，今儿个搬新家，高兴咱走一个！ 恭喜刚哥，这房子装修的老有品位了。 是啊，在哪儿装修的呀？ 我表姐给我推荐的一号新家，从设计到选材施工，每个细节都特别到位。你们将来装修房子可以拨打400-8764-888，一体化全景装修服务，超有档次，性价比还高。 一号新家，美丽千万家，请随时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 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来吧，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提出一些建议，就是您自己准备装修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啊？刚刚咱们说了瓷砖和橱柜，这个是最开始其实是比较重要的。那卫生间的这些是不是也跟橱柜就一块儿来了？ 卫生间的洁具呢，其实倒不用太着急 啊、哦， 您可以先慢慢逛着，因为它是属于最后最后才装的， 嗯 啊，所以不那么着急，而且呢，基本上您要选常规尺寸的话是不用等的，只要有货、嗯、随时可以送货安装， 嗯 啊，您要是说注重比较有品质的这种卫浴产品，尤其是浴室柜要定制的话，您就留出点时间来、 嗯、 啊，在选橱柜的时候一并就把它给定了， 对、 嗯、 啊。包括你的就是洗澡那个，你比如说我不要浴盆了， 淋浴房、 啊、淋浴房， 嗯， 这个可能也得让人家得设计一下，得量一下， 对。 然后包括你说、嗯、好，我坐便器，我想用那种带热屁股的 啊， 带消毒滋水的 啊， 但是这个在走水的时候可能也得注意 水位、电位这些都要预留、 哎，因为现在有很多小区可能要求这个可能得使中水， 嗯， 那个呢得使自来水， 嗯、 但是。这种高级的啊，坐便器可能中水是不太可以的。 最好别用中水 啊！是是是 是, 是吧？ 要不然那你洗它干什么？ 对， 没错。所以在走水的时候也得注意。 对， 对， 包括这您想用嵌入式的马桶啊，还是怎么样？传统的相对的这些马桶啊。另外呢，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您量房那个阶段要比较重要了。 对， 嗯， 您是用嵌入式的，还是用其他的那种的？包括您马桶的大小也是跟您的卫生间大小有关系的。 是的， 对。 卫生间还有一个可能我们会有遗漏，就是。防水 对 吧，这个也是属于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嗯， 这个可能大家要频繁的去，当您的防水做好了之后、 嗯、 不厌其烦的去试一试它的究竟防水效果如何， 对， 而且这个时候呢又可以吃一顿饭，不知道您楼上楼下的邻居都在不在，如果都一块在装修的时候、嗯、您没事也去楼下看看，看看您家的防水做的怎么样，有没有漏到人家家，以为对吧，为以后的和平生活、和谐生活打下基础、 哎、真的这么麻烦，请楼上楼下呀，包工队啊，吃这么多饭 啊， 你还不如直接找全包员干了就完了呢。 是啊，不是有好多也是说吧，是吧，就是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 哎哎哎 对吧，对吧， 对， 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可能聊不了那么多了啊，等到咱们下下周的时候咱们接着聊这个话题，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建议可以给大家的，好吗？谢谢蔡总今天的分享， 谢谢， 感谢感谢，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接下来是开心茶馆啊，晚上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再见了。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装修找一号新家，给您完美的家。 来来来，今儿个搬新家高兴咱走一个， 恭喜刚哥，这房子装修的老有品位了。 是啊，在哪儿装修的呀？ 我表姐给我推荐的一号新家，从设计到选材施工，每个细节都特别到位。你们将来装修房子可以拨打400-8764-888，一体化全景装修服务，超有档次，性价比还高。 一号新家，美丽千万家，请随时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我是远航。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66块钱和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没想到啊，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是7085的林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出厂价呢1588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两箱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啊，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李先生啊，也说了，说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66块钱一瓶儿，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啊，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啊，

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准备装修，姐们推荐我去全包园，说又好又快又省钱。 是呗。